下是广告时间。即日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页面回复北广购物四个字，即可获得由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北广购物为您提供的购物优惠券一张。领取后点击当日公众号带有北广购物图标的推文，即可进店享受比广播更加优惠的商品价格。快去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大家好，我是李红。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啊，比如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吃的东西呢就需要比较了。同样一种东西，有的能卖几块钱一斤，有的就能卖几十。其实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口感上啊、营养上啊提高了那么一点点。这在经济学上呢叫做边际效应。哎，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你要想在之上再提高一点，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很多很多的手法去研究了。 对，其实表面看差不多，但是你细细品味的话呢，人家价高就有价高的理由。 你看，比如 一分钱一分货。 哎，对， 所以咱们北京话这叫讲究。 哎，这就叫讲究。有的时候呢，你生活当中还不能不讲究。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吃的也少了，喝的也少了，讲究一个什么呢？平常吃的东西不能太多了。这个时候啊，说白了，吃的少就更要精，更要讲究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款吃食，就特别特别的能够体现出讲究这两个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叫做大团圆有滋味的身起香排， 哎， 是一个排骨。 说到这个名字，就是特别有说头哈。刚才我特别同意你，现在很多人的吃呢是非常讲究啊，既讲究健康，又讲究安全，同时口味得好，营养得丰富哈。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你看啊，从前面来讲呢，大团圆是它的 品名 ，后面叫做有滋味身起香排。 哎，什么叫身起香排？ 对，身起香排， 身起香排就是在炖这个排骨的过程当中，要加入人参、参和枸杞。起，所以它叫身起香排。 这就不一样了。加入这两个东西啊，口感不一样，关键是营养等等全不一样了。 哎，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排骨，原料上就有讲究，用的排骨呢是来自于藏乡的黑猪。这种猪呢和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老母猪啊、大白猪、菜猪啊 不一样， 不太一样。这个猪也叫藏乡黑猪，它呢是一种独特的猪的种类啊，它呢是在这个川西高原呀、云南呀、西藏、甘肃等地，它是一种古老的这个畜牧品种啊。而且呢，这个藏乡黑猪啊，其实我见过是真的，它外表披着那个黑色的毛， 哦，好像看着也不是特肥，是吧？ 对，就是特精瘦，而且呢特小， 对对 啊，它这个猪和那个咱们平常见过农村那个大白猪，好 大肉猪不一样，白条猪不一样， 而且呢，这个小的藏乡黑猪呢还挺逗的，它呢你平常喂它饲料什么的，它还不吃，它是没有什么经过驯化的， 自己觅食， 自己觅食，所以说呢，这种猪呢常年生活在山林当中，它和平地里边跑的那个猪也不一样，所以说它吃的本身就很丰富，而且呢天生的特别爱跑，所以呢肉质特别紧实，它没有什么肥膘啊。 这是一点。另外呢，因为它这样的养殖环境，包括因为这个猪的品种的这个种类不一样，而且呢，没有什么肥膘了。 刚才你提到这个猪啊，吃的喝的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养殖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呢，像这样的猪，它的这个生命力非常强， 它这个养殖环境呢就是非常自然的。所以说，这个猪种叫藏香黑猪，这个是它的原材料的选择是有讲究的。那么今天这个排骨呢，您吃到这个味儿，可能入嘴以后和咱们平常吃的那个白猪的那个排骨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你看啊，说到是藏香黑猪， 藏香黑猪， 它一般的它的这个猪肉味呢，和咱们什么白条猪啊，什么那种肉猪就不一样了。 对， 另外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呢？藏香黑猪的排骨。大家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贴骨肉啊，比一般的肉还好吃， 肯定好吃。 所以你看这个，本来猪就不一样，还用的是贴骨肉。 对，而且它这个选的这个排骨，我也给您说说，就是它这个排骨的选择的位置也有讲究 哦 啊，什么呢？选择的是片状的排骨的肋排，也就是咱们平常去超市里边，或者说去菜市场里边买那个小排骨，它还不是枪。而且呢，还选用的是比较长的这边的肉呢。它虽然说不那么肥，但是因为它贴骨，所以它特别容易把这个肉做烂了，烂烂乎乎的。这样呢，吃起来一是有嚼劲儿，二是呢容易入口，不会说特别柴。因为这种猪啊，你要是不带一点点肥肉，它就有点发柴了。因为它本身的脂肪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它选择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哎，但是以瘦肉为主， 对， 加一点肥肉啊，吃起来特别的香。 咱们说完了这个原材料有讲究，选择的部位有讲究以后呢，咱们可以说说它这个工艺有讲究，也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山起香排。首先呢，就是在这个炖肉的过程当中，炖这个排骨的过程当中，要加入人参和枸杞啊。人参加入排骨的熬制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要这个人参的营养。其实人参呢加在这个排骨当中，一是求它这个营养，二呢也是参照了传统的这么一个方式。另外呢，还有就是枸杞，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呀，冬天尤其是天凉的时候呢，宜需慢补。枸杞呢，就是起到这个饮食当中调和作用的。您刚才说了，人参呢，其实它营养比较丰富，这个要把这个人参和猪肉当中有一个介质，就是用的这个枸杞。而且呢，枸杞当中的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所以说呢，您吃的时候能发现这个排骨呢有一点不易察觉的清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啊，它首先这个排骨得用汤嘛，对吧，你得炖它嘛，这个要炖的过程当中就把人参的这个营养吸收到了这个排骨肉当中。 对， 所以说这样一搭配呢，其实又吃到了好吃的排骨，又吃到了这个真正的人参和枸杞的营养，所以我们才说它工艺讲究，所以我们才说它要比平常我们吃的排骨更讲究。 实际上啊，在南方啊，很多的炖汤当中的都有枸杞啊。那实际上在这里面搁这个枸杞和人参，不是简单的把它搁进去以后呢跟这个排骨一炖就完了。 对， 不是，它是有讲究的， 它是有调和的。 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枸杞，它就是为了调和呢这个人参它的这个作用，同时也激发呢就是这个肉啊本身的这种香味儿。所以说它的作用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呢，它这个工艺上有讲究。那么我们刚才说完了它的原材料有讲究，选择的部位上有讲究，工艺上有讲究，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袋装有讲究。它是完全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小包装，把几块排骨给您闯进去以后呢，它是完全密封的包装，里边是不用这个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咱们吃起来非常的安心。 是罐装的？ 袋装的。 袋装的哦，是那种袋装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团圆这个品牌的有滋味山起香排。首先我们给大家的主品是大团圆有滋味的山起香排，一共是20袋，每袋是160克， 三两多。 这个160克是净含量，里边是， 就是里边没有汁儿， 里边是没有汤汁的，就是纯排骨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份赠品，因为它是首次出现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所以说呢它又加了5袋，等于说 一共是25袋，每袋是160克的肾气香牌。 嗯， 那么今天的售价只需要299块钱。 嗯， 另外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还想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您看啊，160克的每袋里边是没有汤汁的，一共是25袋，一共是多少呢？合8斤的排骨。 嗯， 那么299块钱的这个价格呢，和30多块钱一斤的排骨，我觉得这个价格呢是一点都不贵的，因为人家还给您做了以后，里面还添加了人参和枸杞，做完了以后和30多块钱的一斤的排骨，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入手的。 而且呢，如果按袋儿来算的话，也就10几块钱一袋啊。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了。来，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周老师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真正的添加人参的，啊，不是一个噱头，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一下，本品含有人参成分，孕妇、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儿童是不宜食用的。 哦， 嗯，本品的日食用量呢也不宜过多。 嗯，好，那在这里我们也是实心实意的啊，把这个呢给提醒给大家。 嗯，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团圆这个品牌的有滋味的叫做参杞香牌组合啊。 嗯， 当然说这个参杞呢，一个是人参， 嗯， 还有这个枸杞啊，来共同制作的这个 排骨。这个参杞香牌呢，它总体来说吃起来味道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怎么说呢？平常您看这个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有卖那个黑猪肉的， 嗯，对， 那个黑猪肉呢，其实味道就特香， 嗯， 哎，好多人说有这个猪肉味儿， 对， 咱们这个藏香黑猪呢，就是类似于那个黑猪肉， 嗯， 那个黑猪呢，它是皮毛啊是黑的，咱们这个呢是长着一层黑毛， 嗯， 啊，它是一个独特的猪的一种品种，在这个川西地区啊、云南地区、西藏地区啊都有去养殖。所以说它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另外呢，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排骨都不大啊，都是小排骨。 小排骨， 这个猪本身的这个体量就不大，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劲味儿，而且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呢还加入了人参和枸杞，所以吃起来呢确实您能吃到一丝丝这个清甜的味道。 嗯， 而且把这个汤汁啊都缩得特别浓。 嗯， 啊， 它里边几乎就没有汤汁， 里边是没有汤汁的。嗯，但是您去吃这个排骨的时候，外边挂着一层汁， 对，不会干 啊，不会干， 不会干 啊。而且呢，您看啊，这个猪排骨您去尝的时候是丝丝入味的，而且呢没有那个猪肉的腥味， 嗯， 啊，你闻不出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口感啊，口感还是比较细腻的。 嗯， 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呢也能够体会到真正的贴骨肉那种香，所以他说它才叫做香牌嘛。 对， 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参杞香牌呢，您别看它做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您吃的时候还真是挺简单的。 嗯， 它里边呢是一个密封的真空的包装袋。 嗯， 啊，您撕开以后呢，无论是说我就再想炖一炖， 嗯， 啊，再弄点汁儿是吧，我再想自己再加热一下，还是就像我这样啊，就是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直接就能吃， 白嘴吃 啊，白嘴吃就完全没有问题。 嗯， 而且呢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咱们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一共是25袋， 您看马上就要到年根儿了啊，这个节年假日呢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呢亲戚聚会啊，或者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带两袋就是给人加道菜，或者说自己做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快速。那么它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是12个月。如果您现在订购的话呢，我们给您发新的一批的，所以说呢今天下单这个申起香牌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嗯，好，那我再说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160克，也就是3两多一大袋儿啊，这袋儿我看还真不小。咱们的主品呢给大家是20袋儿。另外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们又给大家呢赠送了5袋儿，这就是25袋儿啊，都是160克大袋儿的。 它这个排骨呢其实一共是8斤的排骨，就是净含量一共是8斤的排骨，那么算起来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那么和每斤排骨呢是30来块钱。 关键都给你做的 都给你 食料完了做得了，而且味道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这就不一样。 而且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藏香黑猪的这么一个排骨，而且里边还加入了人参和枸杞，咱们提升一下营养嘛，不影响它口感的情况下，不影响它味道的情况下，稍稍的里边加入一些营养的成分，咱们这何乐而不为呢？ 对，刚才说了在市面上600-700，但是今天我们啊这个整个大的组合25袋，每袋都是160克3两的，这样大袋的299。刚才我算了一下，合一袋就10来块钱。 对 啊，而且都是熟的，您回去以后呢您热一 热 白嘴吃，或者说再加工一下里边搁点什么菜都行，是吧？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团圆这个品牌的有滋味的叫做申起香牌组合啊。当然说这个申起呢，一个是人参，还有这个枸杞啊，来共同制作的这个 排骨。 而且呢刚才特别我们提到这个排骨啊，它不是出自于一般的这个白条猪啊，一般的猪啊， 它用的原材料是叫做来自藏香黑猪。 这个猪啊它吃的喝的啊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吃起来的话呢那个肉特别的香。 我回家呢真的是自己尝了尝这排骨，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香。您知道吗，就是我怕有的时候去外边买那个排骨啊，它那个排骨那筋下边不是有一层肥油吗？ 啊，对啊，一般都会有， 这个是没有的。您吃起来呢一是特别香，二是呢它有一点这个肉上挂了一点酱汁儿。而且这个拌的这个米饭特棒。我老说这你要吃这个炖肉还有吃这排骨还得配米饭。 对，这个排骨的话就是啃那个肉的话柴不柴， 一点都不馋， 就是老人比如说牙口不好，小孩吃什么都没问题。 今天这个其实我还挺喜欢的是什么呢，它稍微带一点嚼劲儿，但是真不是需要你拿牙撕的那种。 这好，我都想好了，这回去我要定了以后啊，我搁点什么这个白菜啊粉丝啊什么的，就猪肉炖粉条也挺好的啊。咱们是排骨炖粉条， 排骨炖粉条 特别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团圆的这个有滋味申起香牌，它的原料上是有讲究的，用的是排骨来自于藏香黑猪，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猪种。另外呢它的这个排骨的选味不是那些好多带着腔骨的那个位置，它大多数呢还都是小排骨啊，既有肉而又不那么柴。而且它的工艺上有讲究，在炖制排骨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人参和枸杞在其中，起到了加入营养同时又调和它味道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它全都是真空包装，里边是不添加防腐剂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放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原材料上在工艺上在口感上在味道上都有讲究的大团圆有滋味申起香牌的这么一个组合。 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给大家160克，也就是3两多一大袋啊，给大家是20袋。另外呢我们又特别加赠了5袋，一共是25袋，都是160克的。 对， 那么市场价67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